过是每一扇窗帘，我与你甚至比起眼，是你像第一个离职纷纷的满脸，能不安命只剩下难解的语言，成熟就成人，永垂不朽的誓言。是谁的从前，就在人家中，你是属于我的那方面，经过数年一生生命，我与你甚至比誓言，这面向第一个一次和温暖满面，但不问名字剩下难解的语言，成熟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誓言。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